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铜像在三尺边境郑重的落成。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铜像揭幕仪式23号在当地举行。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铜像两旁有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排列，军旗竖立。参加揭幕仪式的有黄炳瑞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两江道和三尺渊郡的干部，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贡献于铜像建立工程的单位工作人员、有功者、突击队员、劳动群众、青年学生和人民军官兵。党、军队和三尺渊的负责干部为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铜像揭幕，向伟大的金正的统治铜像敬献了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同志名义送的花篮。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送的花篮和以三尺渊郡人民名义送的花篮被敬献到金正的统治铜像。接着，两江岛和三尺渊郡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机关、工矿企业、农场、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义务军部队等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篮。全体参加者向伟大的金正的统治铜像鞠躬致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为揭幕致辞。他强调，在神意深远的革命圣地，在最高水平上郑重地建立了伟大的金正的统治铜像，这是敬爱的金正同志英明领导的光辉结晶。他在这块大地上开创了前所未有的领袖永生事业的新历史。全体军民都要拥戴伟大的金正的同志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大力展开总攻击战，切实贯彻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决议，来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